准备营造一场邂逅，好似一场梦游，故意在空抓住你关怀的温柔，在这最重要的关口，我要像块木头，也别害羞，就拿出我